是不是我爱的还不够？是不是你真的想要走？想要抓住你的手，想要等着爱回头，想要再一次拥抱你的温柔。是不是要勇敢地承受？是不是该好好过以后？想要抓住你的手，想要等着爱回头，想要把思念当作忘记的借口。你怎么不自怜悠？你怎么为爱强求？你怎么忍心让我一个人走？谁的泪不会流？谁的心在颤抖？谁让老天安排我们分手？你怎么说走就走？你怎么忘了温柔？你怎么忍心让我苦苦等候？谁的就足够。是不是要勇敢地承受？是不是该好好过以后？想要抓住你的手，要等着爱回头，想要把思念当作忘记的借口。